上一讲啊，咱们说到这个德奥联军在卡巴雷托打的意大利人呢是大败亏输。这场战役啊，德国人一反常态，没有再使用传统的那种人海战术，而是用小股突击部队呢进行渗透作战，效果特别好。最后是靠着英法联军的支援，意大利才勉强挺了过来。就在此时，英国人那边呢也没闲着，他们也发明了一个新的进攻战法，那就是坦克集群作战。发明这种战法的人呢，大大的有名，约翰·富勒中校。听过我讲二战的小伙伴呢，肯定知道这个人，咱没少提他，他是装甲部队的先驱之一。不过这个时候他只是英军坦克部队的一位参谋官啊，中校军衔。亲眼看到坦克这种新型武器在战场上的表现以后，富勒呢就意识到坦克是一种全新的武器，所以呢需要有全新的通信指挥和后勤方式，所以呢他就编了一套这个第16号训练要则，专门给坦克部队训练用。英国坦克部队拿这套要则当教科书，也是边训练边打仗，一天天成熟起来。几场战役下来，富勒和其他参谋们一番总结，提出了新的坦克战法。前面几仗啊，坦克都是给步兵打辅助，跟着步兵前进。这次呢，富勒提出要让坦克作为主力突击向前，以密集阵型冲过德军战壕，然后再分散掩护步兵。步兵一开始先跟着坦克，从坦克打出来的突破口为中心清理战壕。这个战术是不是听起来有一点二战的眉目呢？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准备工作之后，英军这次把进攻的地点选在了德军的运输枢纽康布雷。这个地方呢在梅西纳山西北45公里处，就是咱们前面讲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被英军挖地道炸飞的那个梅西纳山。别看离得近，但是康布雷的地形大不一样，地势平坦，土质也硬，非常适合坦克行进。驻守在这儿的德军呢是由巴伐利亚王储卢普雷希特率领的德国第二集团军，配备了将近500门火炮。进攻的英军是第三集团军的8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3个坦克旅。参战坦克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76辆，其中呢378辆作战坦克，其他的呢是特种坦克，包括大口径火炮运载车、无线电通讯坦克和32辆专门用来对付铁丝网的破障坦克。破障坦克都用白漆啊写着俩醒目的大字 WC 啊，这个不是厕所的意思啊，而是铁丝网切割的缩写，告诉步兵跟着他们。英国人为这次进攻确实没少费脑子，保密工作做得也特别好，专门请美术家给坦克画上迷彩。坦克上前线的时候不是有声音吗？英国人呢就专门派飞机在头上不停地飞，压住坦克的声。除了高级军官以外，部队的其他人直到进攻前48小时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坦克参战。这时候呢，德国俘虏翻墙逃回了德军阵地，跟长官报告说英国佬要进攻了，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坦克，所以这个德国人啊以为英军这次进攻还是跟以往一样的套路，先炮火覆盖再步兵冲锋，那咱就等着英国人开炮吧啊！没想到德国人这次想错了。1917年11月20号早上6点半，英军在没有任何炮火准备的情况下就发动了进攻，476辆坦克组成的密集阵型缓缓前进，坦克上呢都绑着一大捆灌木，遇到战壕就放下来当桥用。进攻的时候，3辆坦克为一组成三角分布，交替掩护推进，步兵紧随其后，坦克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再上前一一清除。那坦克里的成员怎么跟外边的步兵联系呢？富勒想了一个办法，倍儿绝，就是在坦克屁股上啊装了一个撬棒，步兵发现敌军就拿这个撬棍敲坦克外壳，里边人就知道了，坦克里边没有无线电，要和其他坦克联系呢，要么靠步兵传话，要么呢靠旗语，远点的呢靠信鸽，前提是这些信鸽的命足够硬，没在坦克里憋死。这次进攻一开始，德国人被打懵了，见过坦克但没见过这么多，这怎么打？士兵们就纷纷逃走，前沿阵地瞬间土崩瓦解，不少人一枪没放就做了俘虏。一个白天的时间，英军以仅仅4000人伤亡的代价向前推进了10公里，还抓了7500个俘虏，这在一战里啊，这简直就是史诗般的大捷。 前面咱们讲过那个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伤亡30万才推进8公里，如此巨大的战果一传到国内，大家都不敢相信，伦敦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欢庆胜利，连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黑格元帅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赶紧命令继续进攻。可是呢，其实胜利背后也有不少隐患，首先是坦克啊，这个时候的坦克啊质量太差，一天打下来400多辆坦克已经损失了65辆。另外呢，这种步坦协同作战，步兵要在野地上跟上坦克，还得不断变换队形，还要作战，体能消耗非常大。第一天晚上很多士兵累的呀，连晚饭都没劲儿吃，直接倒地也就着了。可是呢，一打胜，这些隐患都被忽略了。从第二天起，英军的进攻就明显迟钝，士兵筋疲力竭，跟不上坦克，落下了两三百米远。德国人就布置了很多战壕加农炮，这是一种低初速短身管精度高的火炮。那个时候啊，坦克最厚的装甲就10毫米，只能防机枪和炮弹的弹片，挨上炮弹基本上完了。没了步兵支援，坦克就很难发现隐蔽的火力点，这样一来就像韭菜一样被收割。有一个叫克鲁格的德国中士，一个人就用火炮击毁了9辆坦克，还有些士兵组成坦克猎杀小队，一个小队队员呢包括机枪手、爆破手、通讯兵。当坦克接近的时候，机枪手先扫荡附近步兵，让坦克孤立无援，然后呢再朝坦克的观察孔射击，让坦克里边的人呢不敢往外看。这个时候爆破手过去把炸药包放在坦克履带上，把坦克履带炸断，坦克就成了活靶子。然后呢由通讯兵指挥后方炮火把坦克击毁，这种战术打坦克非常有效，英军的损失就越来越大。几天以后被迫停止了进攻。雪上加霜的时候，原计划当预备队的5个师，这时候呢赶上上一集咱讲的卡波雷托战役，被调到意大利战场帮忙去了，所以德军就趁机发动了反击。11月30号士气体力都是满格的德军主力抵达战场，在空军火炮的支援之下开始进攻，还是用突击队进行渗透作战，绕过对方坚强防守的据点，专门往纵深穿插。英军一要回头剿灭这伙人，那边德国大部队又攻上来了，配合的相当好，一时之间英军固头不固定，难以招架。德军不仅一举夺回前面丢失的大部分阵地，还额外占领了一些英军阵地。又打了一个礼拜，天降暴雪，英德双方都停止了行动，康布雷战役宣告结束。这次战役以英军密集的坦克攻势开始，又以德军令人生畏的反击结束。英军伤亡43,000，9000名士兵被俘，德军伤亡41,000，11000人被俘，双方呢算是大致打了个平手。不过康布雷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对人类战争史的意义非同一般。首先，康布雷战役是一场超越了一战模式的战役。那咱们讲呢，一战大部分战役都是堑壕战，机关枪、堑壕、铁丝网组成的堑壕战三件套，进攻一方用步兵的血肉之躯冲锋，很难奏效，往往付出巨大代价，也无法突破，最后呢全打成了绞肉机。除了伤亡数字上升以外，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但康布雷战役英军坦克步兵密切配合，非常有效地突破了堑壕战三件套，步坦协同作战的威力可以说是初露锋芒。另外呢，康布雷战役开创了不经炮火准备直接进攻的先例，自拿破仑时代以来，炮兵的作用越来越大，谁进攻都是先来一顿密集的炮火准备，而坦克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三大性能于一身，就像移动的堡垒，这就让英军可以不经炮火准备直接用坦克进攻，这就让坦克部队能够达成进攻的突然性，打了德国人一个猝不及防。所以呢，这一战之后啊，富勒中校就更加坚定地看好了坦克，随后接二连三发表了很多著作，提出未来战争将是以坦克为主导的装甲战，其他兵种都要为坦克服务，比如说炮兵。一战时候火炮都是骡马拉着的，这不行，越野速度跟不上坦克，骡马还不能挨枪子儿，所以必须用机械车辆牵引火炮，甚至直接做成装甲火炮才能跟坦克不脱节，这就是一直用到今天的自行火炮。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兵种是工兵。以前的工兵啊，主营业务就是挖战壕、修碉堡。富勒说不行，以后工兵必须也能伴随坦克前进，为坦克架桥铺路。至于步兵，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野外的战场上得能追得上坦克。 富勒建议也由机械化车辆运载，这就是后来装甲运输车的构思。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把坦克呢从辅助兵种变成核心主力。以前是坦克得掩护步兵，现在呢是步兵得跟得上坦克，这里边的区别啊就大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所以富勒的思想如雨后春笋一般，给死气沉沉的一战注入了新的活力。各个国家思维前卫的军人纷纷开动，在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一个骑兵出身的将军跟富勒一样狂热的钻研坦克啊，他的名字叫米哈耶尔·图哈切夫斯基。在美国呢，一个军营里的击剑冠军成了美军最早的坦克军官，他的名字叫乔治·巴顿。在法国，一个文笔极佳的军人开始呼吁法国要建立强大的机械化部队，他的名字叫夏尔·戴高乐。当然在此时，富勒的对手德国，一个被身边人认为是疯子的军人，把富勒的思想发扬光大，后来呢建立了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最终在二战里横扫欧洲，他的名字是海因茨·古德里安，二战德国三大名将之一，闪击战之父。当然了，这几位大咖真正大放异彩要等到20多年后的二战，不过他们的思想几乎都是来源于富勒，所以说约翰·富勒是装甲兵的奠基人绝不为过。好了，那咱们说回到战场上，正当英军德军在康布雷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东线战场有了惊人的变化，一个让人面面相觑的消息传来，俄国要求停战。前面咱们讲过，这个时候的俄国已经不是之前的沙俄了，二月革命把沙皇推翻，临时政府接管了整个国家。不过德俄两国还处在战争状态，现在俄国人突然要求停战，要求谈判啊，你有什么停战条件咱商量商量吧。这个消息呢确实有点突然，那么俄国人为什么不想打了？德国人又会不会答应他们的请求呢？咱们下一讲再说。